我们来看下一个，什么是社会福音呢？社会福音就是在20年代一几年二几年的时候，贫困的时候，这些教会、这些宗教的、这些信仰的这些教师们，他要想拯救社会。他说，人的问题是因为贫穷，所以工业化带来的革命能够改变我们。所以你看，这个劳森布是第一个人，那个里面所谓的三大先知、假先知，他本来是良好的动机，要用社会改良来改变人心。但是他慢慢的、慢慢的这样做的时候，就偏离了基督十字架的中心，偏离了福音的中心。他们传讲的是，本来是社会关怀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他却变成了社会福音。社会福音就是用这种社会的改良来改变人。他说，社会结构的改变可以改变人的心，而且他说，人的社会的救恩、改变社会改良要高于人个人的拯救、个人的救恩。还有他们在社会福音里面说 ，Man is not so bad, God is not so mad， 人没那么坏了，神也没那么生气了。人可以改良的，然后社会可以改良的。这些人都慢慢慢慢的偏离了福音的中心，用社会改良、社会的革新、体制的改变、拯救穷人来代替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他的错没有在那里，今天离我们远去了，但是还有一点点影响。下面一个是现在影响比较多的，是成功福音 Prosperity Gospel， 或者成功神学。成功神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假福音，最大的别的福音。我想今天我们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其中刚才说以福音为中心，是以纯正的福音为中心的。但是我们生活的时代里面有很多人在传递不是真正的福音。那些我们稍微去沃尔玛里面去看那些大头像的那些书，在那里是在信仰、在宗教内栏的，很多传的都是假福音。沃尔玛是一个推销商品，也是许多人去那里购物的地方，但是很多假福音在传递，列了许多在那里。时代周刊曾经在询问什么是成功福音 ，What is prosperity gospel， 来探讨基督教影响美国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思潮，就是成功神学、成功福音。它很可能已经影响了我们的教会，也影响我们甚至我们的粤语堂、国语堂，不知道有多少英文堂。成功神学最核心的思想，它可以有最近有一本书，2017年刚刚出来的一本书，做了很好的总结，批评有五大类，我把它归纳成他那里列出来，我给大家告诉大家。他第一个观念是，他说亚伯拉罕之约，上帝借着亚伯拉罕之约祝福了我们，甚至加拉太书第三章里面说，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的福气也临到我们身上。好，他继续思想，亚伯拉罕福气里面有亚伯拉罕牛羊成群，亚伯拉罕家里有300多个仆人壮丁，亚伯拉罕是很富有的，所以他说这个富有那个祝福里面带着物质的祝福，这是第一个方面论证。我不讲很多，但是给大家讲他们的逻辑。亚伯拉罕的祝福里面，他提到是强调物质的祝福。第二方面说，耶稣基督的救赎不但赦免我们的罪，他说他也拯救我们贫穷、疾病，这些物质的贫穷也要被拯救出来。你们看见这个问题了？救恩慢慢慢慢从属灵的中心转到物质上的拯救，贫穷，他说这样贫穷没有上帝的形象，贫穷上帝不喜悦，是要富有。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就听到这样的话，那时候听起来很舒服。他说那是一个百万富翁的太太，他告诉我说，信耶稣都不要穷哈哈的嘛，你看亚伯拉罕多富有。我以前就听到这个话，刚信主的时候不知道这叫成功神学，我只知道是啊，信耶稣为什么都要穷哈哈的呢？后来发现他切苹果的时候让我大吃一惊啊！我们从大陆来切苹果都是一点点薄薄的一点点切哦。他切苹果让我知道这是很有钱的人，他怎么切知道吧？刀拿起来，咵咵咵 很大一个苹果切完变得很小了。哦，说这是切苹果的方法。后来去他家才知道，哦，他家，哇，他家可能像不知道川普家多大，但是他家是我们那边的川普总统的家一样的，搞得害了我的穆道友的室友去那里以后告诉我，杨敏兄，我有理想了。所以那个家开放也给我们听福音，我们感谢神听到福音信的主，但是他也同时带来一个副产品，是这个奢侈的家庭给我们带来，他借着他那里在他聚会我们听到耶稣基督福音，但是却看见生活方式的时候，让穆道友非常的混乱 confuse， 以为基督徒，他也告诉我们说基督徒都不要过穷的日子，因为他自己就很有钱，而且他说财富是上帝的祝福。第三个，成功神学里面讲的奉献，他说你奉献越多的时候，上帝也祝福你越多啊，这个没有问题啊。但是他还说这个祝福就是物质的祝福，还有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节那里说，在世今世得百倍，乃世得永生。今世得百倍啊，那里面还说你得一百个母亲呢、啊。有人说我一个妈都受不了，他要一百个妈。我们家大女儿很喜欢管，她只差不到一岁啊，很喜欢管弟弟。那妈妈去一段时间回国照顾母亲，她回来以后就告诉妈妈一个事情，她说妈妈，我不喜欢家里有两个妈妈，知道两个妈妈是吧，自己一个亲妈，一个是姐姐，管了她像妈妈一样。所以今世得百倍，得一百个妈妈，对许多人可能不一定是祝福，但是我也听到，甚至我们教会也有人开始慢慢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来，不是在讲台上，却是在私下聊天的时候，说话的时候慢慢影响，这已经是成功神学了。弟兄姊妹分辨哦，如果告诉你说你奉献一百块可以得一千块的，这个就是成功神学。有个叫 Copeland 科普兰，他的太太叫 Gloria Copeland， 经常在电视里面做讲道的，他就说你奉献十块就可以得一千，然后是一种一百倍的，十块得一千是不是一百倍啊，还有后面说奉献一万一千你可以得十万，我忘记是不是十倍啊，一百倍啊，他说你可以一百倍的祝福。弟兄姊妹，神祝福我们不是因为要加倍的这种财富祝福给我们，你奉献给教会的钱，国度里面的钱，神一定会祝福，但是祝福是属灵的国度的增长，不一定是你腰包的增长。这些错谬的教导。第四个方面，他说成功神学教导说信心，他说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你自己的属灵的力量来使你自己兴盛起来，兴盛就是成功的意思，信心是你自己的力量，他不强调是上帝的恩赐，你自己要有信心，要有信心，跟许多励志的讲座一样，你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信心使你兴盛，使你还说灵魂兴盛。弟兄姊妹，这地方信心很像那些世俗的励志讲座一样，你要相信你自己，而且相信这个信心是从里面出来的，你有信心你就兴盛了。最后一个，他说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可以勉强甚至强迫神将兴盛赐给你，将成功赐给你。所以很感谢神，美国有这样的一些先知性的书籍出来，来批判在美国今天盛行的成功神学、成功福音，但这不是福音。不管教会有两万人、三万人，甚至有四万人，不等于说人多了就传递的是福音。加州城县，大家知道 Orange County 那个很金碧辉煌的大教会 Crystal 大教会，是不是大家知道水晶教会前不久被拍卖了，他卖的时候我很高兴，一个教会倒闭我很高兴。在很早以前，三一神学院的教授已经就指出来 Robert Schuller 所传递的是假福音，他是个假先知，那时候大家听了觉得还不太舒服，他那么成功在那里，但是他传的是，他也用神的话，他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他说 All is possible with God， 传的都是上帝使你万事都成为可能的。你再仔细听，他的想法跟毛泽东很像，他说很多人没有过兴盛的生活是因为你不敢想，你不敢去想。你知道毛主席讲过什么话吗？ 他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很像毛主席是不是？毛主席只是用这些农民的术语来鼓励中国农民要有大胆要去革命，罗伯舒勒用基督教的术语，用圣经的话来告诉你，你什么事情都敢做的，胆子大就可以了。所以他胆子很大，他的教会很贵，钱也很多。他的儿子不走他的路，感谢神，但是也不受人欢迎。这样的一些成功神学影响到美国，影响了许多的人，甚至影响到我们中间的人。那个经常投书了很亮的那个牧师 Joe Austin， 我不是说牧师头部应该梳得很亮，牧师应该整洁穿好一点，我经常领带打得不正，别人都提醒我牧师应该体面一点站在人前。他的问题不是他头梳得很亮，我们不做人身的攻击，他最大的问题是告诉人说在世上这里最好的生活了，现在 The best life now。几年前甚至一个牧师还送给我一本他的书，那个送我告诉我不是要我去批判他，他那个是带着赞成许可的意思。他在他的书里面讲到一个例子，有一天他跟妻子走到一个地方，过一个地方看见一栋富人区，一栋很好的房子，哎呀，他一看做牧师的买不起就难过。那太太说我们祷告啊，哎，他说是啊，怎么会忘记呢？两个人就为这个事情祷告，要这个房子，要神把这个房子赐给我，我很想要它。他说就看你是不是很想要，很想要祷告上帝就给你，果然这个房子后来给他了。哦，就成为他的见证。成为什么见证呢？就是你要敢于向神求。大家有没有看见这个问题了？成功神学的人很会解释的，他说耶稣基督本来富有为我们的缘故，格林多后书里面八章九节，他本来是富有，因我们成为贫穷，使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怎么样成为富足了。哦，他把富足就定义成财务上的、经济上的、房子上的。这些假教师们他们不是完全错误，他用经文但是在那里扭曲篡改福音，不是按照正义来分解神的道。这些人非常大的吸引力是因为他自己过一种成功的生活，他来告诉别人你看你们也可以，要有信心，要会祷告，要有胆子，要大敢求，就可以像我一样的生活。这些害了许多的人，今天你在网络上随便 Google 都还可以听到这样的讲道。你要是认真的话去看他的书，在沃尔玛里面，今天晚上明天你去看都还在。你看他的书的 index 后面目录，不是目录，后面后面副页后面，你看他讲论的没有十字架，基督呢很少出现，神出现好多次，但是大家知道他里面的神祝福你就等于说祝你好运一样的 God bless you， 这话在美国许多人都讲。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在美国工作的时候，如果一个人给你一个建议你不听的时候，他跟你说应该，哎呀你应该这样做这样做，你不听他的时候他会说什么？很客气。有一次有一个人就这样呢，他好心劝诫他，那个年轻人不听他的话，他就说一句 God bless you。 你以为他真的祝福你吗？这句话就是等于 good luck， 按照中国人讲就是走着瞧吧，你完蛋了。所以美国的总统仍然可以手扶着圣经，但是这被称为内务的宗教 civil religion， 已经慢慢的扶着圣经启示的许多总统正在做或者过去做违反神诫命的事情。大家不要因为看见总统手放在圣经上，一本圣经或者两本圣经你就开心了。总统后面还有一个女牧师是他的顾问，属灵的顾问，是一个传递成功神学的人。我们为这个国家要好好的为在上的执政掌权祷告，圣经说的。但是大家不要乐昏了头，哎呀他的内阁里面有很多敬虔的人，当然我们为他们感谢神，我们不论断他们个人，但是千万基督徒不要以为总统手放着圣经，总统内阁里面很多基督徒，总统做了什么什么什么，还参加了早餐会，也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我们就认为这个国家开始灵性复兴了。我们千万不要这么无知和天真。 人就慢慢的借着这些以为好的事情，但是却违背了我们基督十字架的中心。成功神学是今天可能教导教会最严重的，盼望大家慢慢的反省，仔细的观察，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身边已经慢慢的渗透。我非常感谢神，师母栽培一位姐妹信主不久，国语团的信主很短时间，她有一天给我们发了一个短信告诉我们说，牧师啊，我最近感到有点不安。她说有些姐妹教我看那本书，里面说那些，她说有些事情你是不敢求，你要大胆求，跟神求，然后求的东西都是平安，都是顺利，都是成功。她说好像跟你讲的东西有一点点不一样。我后来仔细跟他交通了以后，发现那个就是成功神学。弟兄姊妹，为别人疾病祷告没有问题，为别人在贫困中间弟兄姊妹祷告是没有问题的，别人生病的时候探访他，为他祷告一点问题都没有。问题出在说，如果一个人疾病没有健康，他就上帝不祝福他，或者一个人贫穷没有工作，就是上帝对他不喜悦。神喜悦的都是富有的、健康的、高大上那样的一些人，那个是个问题。国语团曾经也受过成功神学极端灵恩派的搅扰，一个弟兄病得很重，有人去看望他，为他祷告，我们都为他祷告，但是有人开始发预言说这个弟兄在某一年的感恩节要在全美，他会好过来，到全美去巡回见证。我作为牧师非常为难，我很盼望这件事情发生，但是即使预言就不要客气。当这件事情后来没有成就的时候，当然这些人就不攻自破了，就灰溜溜的有些就离开了。但是成功神学借着极端灵恩派搅扰国语团的余根可能现在还在，但是我们不知道多少影响了我们粤语团弟兄姐妹。那些奉神的名发预言的人，如果不能够实现的话，在旧约时代要用石头打的，我们教会没有准备石头在这里，今天当然也不能够这样做。但是要严厉的看出这些奉神的名发预言的人是非常危险的，他用爱心的名义，用关怀的名义，但是其实他在宣告一个新的权威，就是他自己神对他说话了，他可以发预言，他的发预言多半对你都听起来很舒服的，你会好，你好起来的，你会发财的。在芝加哥西郊有一个教会，每年都有一次感恩特会，也是很大的一个教会。我们这里特别国语堂去了好多的人，后来我不让他们去了，偷偷的去，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在那里会有加州的先知来这里发预言，有些人可以告诉你未来的命运是怎样，这个跟这个跟算命没有很大区别的。我跟他说的特别小心，加州的先知啊，我说我1998年要来美国读，要来芝加哥读神学的时候，加州先知就预言了芝加哥会有地震的，从北到南裂下去的。哎呀，我那时候有点紧张，我说加州，我说芝加哥98年我刚好来读神学，芝加哥要大地震了。但是我心里就不太相信，这个加州先知预言很多都不大实现的。果然1998年我很平安，感谢神来到这里，也来这个教会，我们教会还都在。所以我不知道加州先知，加州为什么不断出先知，加州的教会没有用石头打他。但是这地方是要警醒，假福音特别是成功神学今天影响的非常严重。还有一个叫 Joyce Meyer 一个女牧师，也是很精神的一个女牧师，你见电台上经常看到她，经常到电台上讲到，她也讲成功神学，她甚至讲的时候把耶稣基督的救恩扭曲到个什么地步。他说耶稣进到地狱里面的3天，他从十字架到他复活那个3天，他是在地狱里面，在那里受煎熬受折磨，为我们的罪，然后成就我们的救恩。错在哪里？耶稣需不需要到地狱里面受3天的苦才救我们？他说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不是神的儿子了。 Joyce Meyer 可以讲这样的一种道理，居然有那么多人跟随他，我不知道美国人怎么回事。美国的基督徒需要到男女同厕的时候才去来投票来反对这样的事情。美国基督徒我们可能也有份啊，我们在那里沉睡沉睡到一个伦理上不可理喻不能接受的时候，我们才起来说这个不可以了，这太严重了，那我们家女儿 去看人家男的到我厕所来，这不行。我们可能自我保护，自我陶醉在教堂里面，到一个地步突然间一夜醒来，我们在一个孤岛上，周围都是自由主义左派的汪洋大海。我们要醒过来，假福音在周围影响，正在影响我们，我们不知不觉中间也受它的影响。我们再看下一个，成功神学讲了很多，这个是根据道德学者和心理学家，我们知道心理学很有帮助对教会，特别是你帮助别人走出困境，明白神的心意，建造生命，那些非常有帮助。我们这里有我们的林教授，有我们的 麦克师母，都是我们的 blessing。 但是有些假教师不是这样的，他用心理学他来代替福音，这个问题就出问题了。心理学是好的，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做关怀，也应该接受这样的训练，但是如果用这些心理学的理论来代替福音的时候，那就是假福音。在道德提升的早期，那时候很多人很贫穷，他们说贫穷不只是给他物质，他说还要提升他的道德，叫 promoting moral improvement， 这在以前的时代里面做得非常的流行。那今天在学校的教育里面还是这样的一种成分，在我们的孩子的教育系统里面。杜威这位教育家，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哲学家、教育家，他就是想用道德提升来帮助年轻人可以过一种道德上良善的生活，但是他反对福音。这些思想不但进到许多人文主义的思想当中，也进到了教会，教人行善，提升道德。讲道的时候也讲，主要讲真言书，教你怎么处事，教你登山宝训，怎么样打左脸给右脸。这些听起来耶稣的道德教训，这些听起来真言书里面处事之道都非常充满了智慧，但是他们就停留在这里。这些文化基督徒人文主义非常喜欢这些，甚至国语堂里面我讲到这些的时候，有人就已经有反感了。他认为信的福音就是变得更好嘛，提升我们道德嘛，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福音只是一个道德改良，我们跟社会福音前面讲过了没有什么区别。自我实现或者说实现你的潜能，这在心理学上用了很多。我在大学很年轻的时候就看到这些，那时候欣喜若狂，觉得我们被压抑太久了，只要能在最基本的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被接纳的需要慢慢慢慢提升，最后要自我实现，你的潜能都被发挥出来。所以有人就教导说，你要信从福音，耶稣帮助你发挥你最大的潜能，听起来很舒服的，但是却不需要内罪悔改，最大发现你的潜能。我记得有一次恰好告诉我们说，圣经心理学的最后最后的底线就是圣经。我感谢神，我们的专家已经发现了，基督徒的专家发现心理学最后的底线就是圣经。自我实现那些或者潜能的发挥，这些人慢慢慢慢用这些东西来代替福音，代替福音到一个地步，在教会里面会帮助你发现你的潜能，甚至用一些发现恩赐做借口来告诉你，跟牧师谈论坐下来一个小时，我就知道你恩赐在哪里，你的潜能在哪里没有发挥出来，全然不需要为他所做的事情认罪悔改。没有悔改的福音，弟兄姊妹，不是福音。如果不需要悔改，基督就突然为我们死了。保罗告诉我们加拉太最大的问题，加拉太教会认为信耶稣基督还不够，还要行律法，特别要行割礼，在基督的十字架之外加上一点点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却是最可怕的。如果在你的面粉里面加一点点氰化钾，只要加一点点，你还敢吃吗？不敢吃。完全毒品大家不会去吃的，但是在里面给你加一点点，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是在十字架上，但是呢不够，你还要行律法，特别行割礼，你才可以得救。这就是加拉太的异端。所以今天假教师们用许多我们所喜欢的舒适的来代替， 他们用廉价的恩典来代替耶稣基督昂贵的恩典。潘霍华是德国这位年轻的神学家，曾经来到美国，但是在希特勒期间他反对希特勒，最后被绞死。他的神学可能有些我们不一定都完全接受，但是这个人起码他非常指出当年在北欧路德宗里面社会荒凉、教会荒凉的情形。他说在那时候的他的时代的路德宗系统里面都是强调一些恩典，强调一些恩典，但是是廉价的恩典，不需要悔改的。他这地方讲得很好，他说廉价恩典是什么呢？是传讲救恩或者传讲赦免，不需要要求悔改的。你受洗不需要接受教会的纪律的，你领主餐不需要认罪的，你被宽恕你不需要个人来对付的，来认罪的，那个是廉价的恩典。他说廉价的恩典就是恩典不需要做主的门徒的，就是恩典不需要耶稣基督的，那个叫廉价的恩典。所以我们看见社会福音，看见成功福音，看见道德提升、自我实现，这一些掺杂的系统都进入我们中间，它都不需要认罪。有没有发现共同的特点？不需要认罪，但是会帮助你更好，提升你。弟兄姊妹，教大家一个方法，非常简单，如果不需要耶稣基督十字架，也不要你悔改了，这个都是假福音了。不管你听起来多舒服，都是不能够使我们得救的，都是让你门进去从悬崖掉下去的那种教会。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要立志在这地方，我们教会同心领袖们同心在这地方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不是说我们过去讲台上传讲的不健康的事情，但是我们更清晰的知道要建立一个以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奥古斯丁在很早以前看见人心里面的状态，他作为一个主教，作为一个神学家，作为一个牧师，他知道很多人只相信福音中间喜欢的部分，但是却拒绝那些不喜欢的部分。他说其实你相信的不是福音，你相信的是你自己。这位圣徒指出人心灵里面喜欢圣经，有些地方很喜欢，有某些地方不喜欢，整全的来整合圣经，传讲纯正的福音的道理，这是不但是牧者的任务，也是我们弟兄姊妹追求应该的追求。若是我们建立在这样的一种思考，神的话不断以神的话为中心，还是以十字架的基督的十字架为我们的中心的时候，当异端邪说，当那些似是而非的言论临到的时候，我们就很快像兔子的耳朵竖起来，这地方不对。我的女儿有一天给我们讲，让我们欣慰，她说有一个妈妈告诉她，她说她把她的孩子都交托给神了，所以她没有责任了。然后给我们讲的时候，他发现怎么会有这样的错误，把自己孩子交托给神，跟教养孩子还是有责任的，是不是？好，我们很快看一下健康的教会，我提了四个特征。好，后果不用提了，咒诅非常严重。好，四个特征健康的教会，这很抱歉看得不太清楚啊。健康的教会是一个这样的，健康的教会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应当具备这四个特征。教会应该持守以基督十字架的福音为中心的信仰。基督的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中心，是我们的激情，是我们的信息，是我们的赞美，是我们的诗歌。所以大家刚才在领主餐的时候，我看到两位同工包括牧师都祷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爱他，我们因着他我们得救，我非常感谢神。十字架永远是我们激情的来源，是我们侍奉的动力。任何诋毁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我们都要拒绝。其实十字架保罗讲他不是在我们中间，不是他用在他们中间哥林多教会，他不是用高言大志，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他乃是高举基督的十字架。在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里面，信徒应该有十字架的生命性情。信徒是与主同死同复活，加太书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与基督我们败坏的性情与他同定十字架。 所以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福音为中心的教会，是信徒有福音十字架福音的性情，是愿意去对付老我。我们不完美，但是我们愿意去对付我们的老我，那些败坏的性情，那些对人的伤害愿意去对付，那些不逃出喜悦的我们敢于去面对，我们愿意去对付他。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诚实，有这样的勇气，靠圣灵的帮助，我们去悔改来到神面前。信徒有这样的性情，与基督同死，也与他同复活，来支取他复活的生命大能，我们来过讨他喜悦的生活。第三，在他书里面讲到，他是一个自由的大宪章，基督释放了我们得以自由，但是同时又告诉我们，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得到这个自由不是用来放纵情欲，乃是用来在爱中彼此服侍。伟大的路德讲得非常好，他说基督徒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人，全世界最自由的人，他不受任何人的约束，但是基督徒又是最受约束的人，他受所有人的约束。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话就是在加拉太书五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自由了，任何人任何的律法规条都不能约束我们，我们是自由了。但是呢，我们又因着爱别人，我们常以为亏欠，我们要服侍弟兄姐妹。所以很多人说，你们做牧师的人好像很有负担，好像来教会，哇，别人觉得你，因为都是你讲道嘛，所以你平时都应该做的好像完美。我说我是个自由的人，我很自由，我是因为福音的托付，也为信徒的缘故，我宁愿不自由，去按着神的心意做你们的仆人。我听到一个教会的牧师离开了，有一个弟兄说，哎呀，教会离开了，我们现在都是神的儿子了，那他是仆人，我们是儿子，牧师是神的仆人，他们是神的儿子。听懂了哈，牧师是仆人，但是我后来告诉他们，你知道吗，牧师也是神的儿子啊，他是儿子中间有一个被招出来愿意做仆人啊。不要认为牧师是仆人，你们都是做儿子了，那仆人服侍很多儿女是很辛苦的，他也是神的儿女，牧师师母也是神的儿女，他只是被招出来服侍大家，但是使得更多的人去效法耶稣基督，就像你们效法神的仆人，去服侍彼此服侍，在爱中彼此服侍。以基督为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还应当顺从圣灵引导，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像安提阿的教会，圣灵引导他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对他们说话，就派出保罗、巴拿巴这些被称为教会的精英出去宣教的。我们教会感谢神，一段时间教会宣教有复兴，有人就别的教会就问，你们教会有什么秘诀啊？我说我们教会把主任牧师、把宣教部主席都派出去了。他说哦，我们不是说主任牧师和宣教部主席就是最属灵的，我们不是做一些喊口号在后面宣教宣教宣教，然后宣教部主席坐在那里不动带头。我很感谢神，神要我们顺从圣灵引导，那个教会是顺从圣灵的引导，他就出去了，保罗、巴拿巴被派出去了。腓立比教会，保罗为他们感恩，是他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盼望这四点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不但教会持守以福音、基督福音十字架成为我们的中心，我们还应当有一群有十字架生命性情的人，别人在我们身上就看见福音 embody 体现在我们这群人身上，还看见我们虽然因为福音释放我们得以自由，但是我们为他人爱别人的缘故，宁愿做别人的仆人来服侍别人。我都看见你们的同工有些都服侍人都服侍病了，我很感动。我们还应该为福音的缘故顺从圣灵引导，在我们中间做差派的工作，然后同心合意的为了教会在这里兴旺，我们持守福音为中心的信仰。我们一起同心，三个堂一起，不但在春节的时候有这样的 outreach， 我们每天活出福音在我们生命的印记。在结束的时候跟大家一起读一节经文，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用粤语、国语都可以，英语都可以。 这是保罗的心智，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心智，这是整个福音为中心的生命应该有的。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一起在你话语面前求主圣灵来提醒帮助我们。主啊，在这地方建立不但以你的话语为中心，也建立以耶稣基督主你自己的十字架的福音为中心的教会。主啊，持守福音的信仰。主啊，当各样的异端邪说各种似是而非的这种思潮侵袭你的教会的时候，主啊，你赐给我们分辨的灵，主啊，明白那些假福音的危害，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藏在你的爱中，有圣灵的提醒和敏感，也赐给我们福音的热忱，在这里一同同心合意，在本地区也在海外来兴旺主你自己的福音，也因着这福音的工作，主啊，你自己喜悦你的教会，也在这里兴起更多有十字架福音性情的人，好让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来传扬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奉耶稣名求，阿门。